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小航要替姐姐去教训何建国，小希和简家赶去阻止，小希不幸再次流产。心疼女儿的小希妈不由得心绪恶劣。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玲，演播田洪涛。 发行部主任说，陈兰又出幺蛾子了。当时简家正在做主持练习呢，一个人站在办公室中间的空地上，面带着八分的微笑，一遍遍地说：敬爱的来宾，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明天是陈兰书的新闻发布会，顾小希在家保胎呢，主持人的任务就移交给简家了。不用说，简家是高兴的呀，当然也为顾小希惋惜。陈兰的书是小希主抓，主要的困难由他攻克，最后的一刻，出头露脸的时刻，明天新闻发布会有电视台等十多家媒体到场，小希呢却去不了了。新闻发布会完了之后，直接在书店签名售书，发行部、编辑部这几天一直在为这事儿忙活。简家调整一下自己的音调语气，准备从头开始第 N 遍的练习。这时候，办公室的门被人砰地推开了，发行部主任满头大汗地闯了进来。 哎，简家，咱那个陈老师又出幺蛾子了啊。本来不是说好新闻发布会完了之后直接签名售书吗？哎，任老人家刚才来电话提出啊，如果到的人太少的话，他拒绝签售。 可以理解啊，作家不是明星，一流作家也未必有三流演员的号召力啊。作家搞签售，要么得有超强的心理承受力，要么得有超厚的脸皮。要不到时万一没人来，一个人坐那儿多瘆得慌啊。 那你陪着他坐吗？ 人家要的又不是陪坐的人。发行部主任也笑了。 简家呀，我来呀是想跟你商量啊，你看你能不能动员一部分人到现场去。我呢跟我手下的人都说了，都有指标，一个人呐，至少得叫上五个人。 啊，去了，还得让人家买书啊，一本28块呢。 哎，这我都想好了， 嗯，愿意要书的要，不愿要的，让他先买，买了呢，到我们发行部报销。 签售1个小时，那1个小时如果能签出250本，那场面就是相当的可观了。啊，怎么样，简家？哎，给顾小希也说一下，让他。 顾小希病了。 病了，打几个电话没问题吧？总之， 动员起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把我们的销售排行榜搞上去。接到简家的电话，小希首先想到的是弟弟小航。小航的朋友多，不料小航是一口的回绝，说即使去也只能他一个人去，谁让他是他的弟弟呢？但是他的朋友没这个义务，大周末的 大老远的让人跑去做书托，做一场荒唐的秀，哼，他开不了这个口。可要是小航不叫人去，小西就真的没人可叫了。他的同学朋友都是业内人士，就算人家肯去为他做这个秀，将来传了出去，岂不授人以柄啊？而且是笑柄啊！当下在家里就泛开了愁。他实在是太希望这本书做好了，这时候已经不仅仅是为钱了。这本书他是从零抓起，他对他充满了感情。最后决定到时候他去，就签售的时候去一会儿，和小航一块儿，车去车回，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心情一下子开朗明亮了不少。这才发现他的内心深处一直是希望能够亲临现场的，能够亲眼目睹他做的这本书的问世。他看着他一点点长大长成，那仿佛就是他的一个孩子，不管是丑是俊，他想看着他出门。顾小西两点多赶到了现场，是打车来的。小航呢，到底没来，单位里有事儿。小航是一家大建筑公司的项目经理，事情多而杂。替他想想也是，正值二十六七，事业上爬坡的年龄，让他放下工作，花一下午的时间跑来为他们出版社做书托，是有一点大材小用，有一点过分。签售三点开始，怕简江看到他来有心理负担，小西到后边找了一个僻静的角落，悄悄地躲了起来。签售台已经摆好了，已经铺上了大红的桌布，也有人闻讯赶到了，手执一本《我被包养的三年》等待签售。不时可以看到他们中的某人同出版社的某人会心的一笑，这肯定就是找来的书托了。但即使如此，来的人还是少了，气氛还是冷清了。也许时间还早，再过一会儿能好一些。顾小西，小西回头看到了发行部主任和陈兰，叫他的人是发行部主任。发行部主任见他如见了救星，一把就拉住亲人的手，急急忙忙地说：小西啊，你跟陈兰老师说，他呀嫌来的人少，现在的图书市场能来这么多人已经算是多的了，你说是不是小西？陈兰淡淡的一笑，他才不会为发行部主任的几句话所惑呢。啊，我等到三点，如果三点还是这个局面，我绝对走。陈老师，陈老师，您要走了，来的这些读者怎么办呢？我们得为他们负责呀。搞签售是为了什么呀？为给媒体一个新闻点，为启动市场啊。如果就这么点人就签售，你搞发行的你不清楚啊，弊绝对大于利呀，甚至可以说是有弊无利，因为你给媒体的是一个负面的新闻点呢。上回东南出版社做深闺宝贝儿搞签售，去的人呢比这还多，一家报纸就说啊，深闺宝贝儿签售遭冷遇，用了那么大一个标题啊。要真的是这样的话，咱们的书就别想卖了。至于来了的读者，让简家跟他们解释一下，就说说作者病了， 突然病了。 发行部主任就不作声了。事实上他心里非常明白，小西当然也明白，当然就也说不出话来了。一时间三个人都不说话，默哀似的站在那儿。小西是眼巴巴地看着书店里过往的读者呀，只恨自己没办法用目光将他们锁住拉来。时间是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签售现场的冷清局面仍然没有什么质的改善。凡有些已经来了的读者见状萌生了去意，也是人的从众天性使然呐。马上就到三点了，陈兰转身就要走了。发行部主任长叹一声，一跺脚去签售台边找简家，找简家交代后事。小西心里难受的无以复加，把脸扭向一边，也准备走。就算是自己的孩子长得太丑也令人心烦呢。就在这时候，不远处忽然传来异乎寻常的鼎沸人声。小西下意识地循声看去，滚梯那边来了一干四五十人，人手一册《我被包养的三年》，呼啦啦的就朝这边拥来了。很快的，签售台前出现了一条蜿蜒长龙，是蔚为壮观。陈兰的眼睛就亮了，发行部主任就站住了。过往读者见此状也就不由得收住了脚步，反应迅速的就到售书处买书，买着了以后急着慌着排进了签售的队伍，生怕晚了。还是人的从众天性使然呢，于是形成了良性循环，人越多就越多。保安们也过来了，过来维持秩序，嘴里大声的吆喝排队排队，加强着这里的喧闹力度，人气儿就是这样的形成了。陈兰看着眼前攒动的人头，感动加上感动，眼睛都有些湿润了，词不达意，对发行部主任和小西感慨连连。来了这么多人呢，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关心书，我们不好好做，对不起读者。发行部主任把喜悦藏在心头，脸上表情严肃，点头。他当然清楚，这对从天而降的一干人马绝对不会是闲散读者，绝对是一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队伍，是执行了他的创意的结果。回去后他首先要了解是何人所为，此人如是发行部的严重奖励，如果不是发行部的坚决调入，调入在他的麾下。小西呢，长吁口气放下心来，同时当然也疑惑呀，一下子组织来四五十人，他的出版社同仁里哪一位有这等能力魄力和魅力呢？陈兰又心软，不忍让读者等，提出来提前签售，来一个签一个。发行部主任坚决不允许，说三点就三点，一秒钟都不提前。先来先签相当于气球的慢撒气，就不会有爆炸时那一声砰的效果。没有效果他给媒体看什么呀？他千难万难把陈兰动员了来，又不是让他来卖书当售货员。距三点还有三分钟的时候， 签售现场的上空又掉下来一个巨大的优质馅饼。一位先生来到售书台前，张口要买300本书，惊得负责卖书的发行人员一时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了。先生是刘凯瑞。刘凯瑞没事的时候喜欢逛书店，兴趣通常在历史财经类书上，文学类书几乎不在他的阅读范围。他是被这边异乎寻常的嘈杂吸引来的，来后一眼就看到了签售台前的简家，再拿起一本《我被包养的三年》翻了翻，于是就看到了书后责任编辑的名字。自打那天去公司把房把车钥匙还给他之后，简家再没有同他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他开始以为简家是在跟他赌气，向他施加压力，心里头笃定踏实的等，等着有一天简家重新回到他的怀抱。随着时间推移，发现情况不妙啊，简家那边音信全无，给他打电话发短信均不接不回，试着用别的电话打，接后一听是刘凯瑞的声音，立刻挂掉，透着股义无反顾的决绝。没有了简家的日子无味无趣，当下在脑子里思考了一分钟，而后提纲挈领一目十行把书翻了一遍，做出了购买300本书的决定。出版社为这次活动准备了500本书，比预想的最好情况签售出250本多准备了一倍，但是现在显然500本油是不足，很不足。发行部主任在嘈杂的人声中往出版社打电话，满头大汗，声嘶力竭，往这调书赶紧的啊，形势大好，它不是小好。不明就里的读者注意到了这边的热闹，赶过来就凑热闹，生怕抢不着了似的加进了买书的队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全都动起来了，忙前跑后，汗水和喜悦挂在脸上。3点钟到了，陈兰在发行部主任等人的簇拥下出场。发行部主任曾让小西参加簇拥来着，小西犹豫了一下拒绝了，他想他要是出现，简家一定会让他主持，而他自己知道简家对于这次主持投入了多大的热情，怀着多么热切的希望。简短的仪式过后，陈兰在签字桌后坐下，坐下就签，一本一本又一本，头都没功夫抬，想对热心的读者致一个感谢的微笑都做不到。记者们纷纷地行动起来，拍照的，记录的，采访出版社人员，采访读者的，掀起一个又一个小高潮。简家陪坐在陈兰的旁边，一张脸笑的呀花似的，手下帮陈兰翻书，嘴里不时在陈兰的耳边嘀咕一句，陈老师手腕子酸了吧。 哎，陈老师先给这位先生签，人家一下子买了300本。 是发行部主任的声音。简家抬头笑看，先生是谁呀？愣住了。刘凯瑞令人难以觉察的微微的对他点了一下头，默契的什么也没说。 时候，有眼尖的记者认出来此人是谁了，大声地叫刘凯瑞后，便抢上前来。立刻记者们闻风而动，相拥而至，采访机麦克风是挤作一堆，镁光灯是闪个不停，问题是一个接着一个。刘总，请问您一直关注陈岚的作品吗？哎，刘总啊，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请您谈谈您的成功秘诀。哦，请问您为什么一下子买300本书啊？刘凯瑞温和的、老练的微笑，待稍稍静下来之后，才咳了一声，示意众人他要说话了。那气度、那分寸、那火候，使现场立刻静了下来。 小西在家保胎，很是寂寞，简家前来探望。何建国的大伯再次长驱直入小西妈所在的医院，令小西妈既烦恼又无奈。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言情小说 新书签售场面十分冷清，这令小西与简家很是难堪。这时一支救援队伍从天而降，不久刘凯瑞也拍马赶到，为简家解了围。请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作者王海林，演播田洪涛。 现场静下来之后，刘凯瑞开口了：我一向不喜欢女人写的东西，陈兰女士例外，她的文字有一种女人身上罕见的幽默，我喜欢幽默。刚才我大致翻了一下这本书，发现书名和内容并不相符。说到这儿，看了陈兰一眼，微微的点头示意。陈兰呢，遇到知音般的使劲点头，同时看发行部主任。发行部主任直着脖子，谁也不看，目不斜视。这一切进入记者眼中，被其用笔或用相机记录了下来。刘凯瑞继续说：这本书事实上写了一个自尊自爱、自强自立的外地女孩，当然，她也走过弯路，但是最终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真诚，赢得了北京的认可，也赢得了属于他的爱情。陈兰得到如此深刻的理解，感动得要落泪，掩饰地摘下眼镜去揉眼睛。立刻有记者抓拍到了这宝贵的一瞬。刘凯瑞的声音继续：啊，我的公司里有着很多这样的女孩子和男孩子，怀着一个共同的梦想来到了北京。我呢，想把这本书送给他们。就这样，哗，掌声四起呀！掌声又吸引来了不少不明真相的人拥过来。小西在角落里听着看着，心中感慨：说得真好，表演得真漂亮。别的不说，能现场翻一遍书，就把书的内容思想总结概括出来，并与实际结合，且结合得不动声色，天衣无缝，那得真本事。看来啊，人一旦达到了某个高度、某个层面，不论干哪行都相通。也难怪啊，简家爱他会爱了六年。他不光有钱，还的确有着一般人所没有的魅力。同时心中酸楚，唉，瞧人家简家生活得多么主动，要什么不要什么全在他的掌控之中，而且即使他不要，人家也要上赶着追着来为他服务。哪像自己呀，求爷爷告奶奶，最终连自己的亲弟弟都不肯为自己伸一把手。什么叫人比人要死，货比货得扔啊，这不就是吗？简家此刻一定很感动，肯定。连小西都感动，他很想看一看这时简家脸上的表情，但是看不到。他和陈兰前面被热情的读者和敬业的记者堵了个严严实实。小西准备走了，这里显然不需要他了。本来还打算冒充读者 为千手添砖增瓦，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这个必要，而且是多余了。书店保安为维持排队的次序已然是忙得不可开交。小西怀着轻松而又失落的心情，最后看了签售的热烈现场一眼，悄然离去了。次日，发行部一片节日的气氛，发行部主任拿着一大摞当日的报纸哗哗地翻，翻到相关版面后就大声地念，有关昨天陈兰签售的消息报道太多了，念也只能念个标题，要是连文章都念，怕是一上午时间不够。著名企业家一次神秘的购买，我被包养的三年脱销，刘凯瑞暗恋陈兰多年，一次成功的自我炒作，双赢，包养时代。当念到陈兰被暗恋时，众人大笑，只有一个人没笑，简家。简家来发行部跟分管宣传策划的人商量事情，众人笑毕，忽然有人说，这会不会是真的呀？要不刘凯瑞干嘛呀？发行部主任闻之不屑地摆手，哼，陈兰，四十多岁一个中年妇女，你让刘凯瑞这样的人暗恋她，怎么可能啊？跟你们说吧，那个刘凯瑞呀，是为他自己。说到这儿，发行部主任卖了个关子，停住了。简家的心里咯噔一下，他和刘凯瑞的事儿出版社里只有顾小西知道，他曾深信顾小西不会乱说，但目前看未必。他能跟他弟弟说，就难免不跟别人说。发行部主任等众人格外静下来之后，方才继续说，嗯，我算过了，他买300本书，一本呢是28块，300本不到10000，却上了各报纸的文化新闻、财经新闻，还有照片，你们说值不值啊？简家听到这儿，轻轻地吁了口气。人家都说值，发行部主任不满，仅仅是值吗？是太值了，这一招简直绝了，结果就是双赢。严格说来啊，是三赢。刘凯瑞同时还为心上人做了贡献，显然发行部主任完全不知道这事儿。放下心来的简家继续同那人商量事情，那边发行部主任却冲着他来了，哎，简家，当初你和顾小西还不同意我包养啊，不包养能卖出这么多书来？哼，签售才是硬道理嘛。行了，主任，没听人刘凯瑞说吗？书名和内容不相符。哎，这就是一个卖点呢，一个炒作点呢。他说不相符，哎，你说相符，那两方面最好是掐起来，掐得越厉害越好。这读者就得想了，哎，到底是相符呢，还是不相符呢？买本瞧瞧。众人就大笑，叫嚣着要简家和顾小西请客。这时候发行部主任忽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两手平举向下压着说，慢慢慢慢慢慢，你们昨天每个人带去了几个人呢？啊，给我报一报。他不能上来就问昨天的四五十人是谁带去的，就好比捡了一笔钱，你不能直着问那钱是谁丢的一样。万一碰到个把觉悟低的说是他丢的，你还真没有证据就说不是他丢的。下属们一个个把自己带去的人如数报价出来， 最少的带去了一个，没有达到他要求的底线，最多的呢带去了八个，他给予了那人口头表扬。事后想想，其实就算他直着问了，恐怕也没人敢出来冒领。组织人和丢钱毕竟还不一样，钱谁都可以丢，没丢也可以说丢。一家伙组织起四五十人，那需要多大的能耐呀？终日在一个办公室里混，谁有多少能耐谁还不清楚啊？这个办公室里就找不出一块能组织起四五十人的料来，包括发行部主任自己在内。目前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是社里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做这件事儿，除非他有病。但是做了却不说，也蹊跷啊。有的事儿上可以学雷锋，这种事儿没必要学雷锋啊，除非也有病。这事儿就成了发行部主任的心结了，一定得把这个人找出来，挖出来。21世纪什么最贵呀？人才呀。妈妈和小航上班去了，爸爸应小西的要求下楼取报纸去了。今天报上肯定会有昨天陈兰签售的消息，小西急切地想看到有关的消息。家里静静的，他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等。等不及，随手拿起本保胎指南看。好不容易爸爸回来了，不仅不为他高兴，反而摇头连连地叹息，说什么：“这种书竟然脱销啊，这样子搞下去怎么得了啊？”显然，父亲已经看了有关的报道了。小西啊，你们社一向是以庄重厚重著称的，被誉为文学的最后一块阵地，怎么能出我被包养的三年这种书呢？你爸，别光看书名嘛，其实书的内容还是不错的，文笔也好，称得上是一本感人有趣的励志书。您呐，看看书再说，陈兰的东西品质是有保障的，待会儿啊简家就送书过来。话音刚落，简家就到了，怀抱着一束鲜花，手里拎着一个成书的口袋，同时还带来了编辑室领导的亲切问候。陈兰一战，顾小西是主力部队，功不可没。一对战友见面，热烈的握手同道祝贺，道罢同声大笑，令小西的父亲眉头紧锁。简家的到来让小西高兴，他在家里保胎很是寂寞，我被包养的三年捷报频传，更是搅得他心神不宁，六神无主，又不能跟爸爸说这件事上，他跟爸爸属于话不投机半句多。爸爸是上个世纪60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简家呢，本来是为给小西报喜的，来后方知啊，他昨天已经去过现场，亲眼目睹过，无需他的报了。报喜未成，却也有了新的乐趣，一起回味，一起感慨，相互表扬，相互鼓励。小西呢，提到了刘凯瑞，这是签售现场不可回避的重大细节呀。但是呢，见简家不愿意多说，就没再说。于是再从刘凯瑞往前追溯，便追溯到了那支从天而降的救援队伍。看来这已不仅是发行部主任一个人的心结了，也是出版社人员包括小西和简家心中的一个谜。这位大侠到底是何方的神圣呢？关键时刻出手援助，来无影去无踪，到最后连个姓名都没留。 两个人开始细细的分析，从顶上头的社长总编分析起，分析来分析去，没有一个人符合。简家在下班时间到来前走了，小西留他吃饭，他不同意，他不想见到小西的弟弟顾小航，同时就此事含蓄地谴责了顾小西，怎么可以把朋友的隐私连同自己的主观揣测一并当作事实告诉了自己的弟弟呢？小西也没有为自己辩解，因为基本属实。尽管当时他跟小航说这事儿有特定的语境，那次他带小航去帮简家收拾他离开刘凯瑞后新租的房子，那房子很老很破，令小航感慨，感慨现在还会有为感情而弃豪宅宝马的女孩。小航在这件事上刚受过伤，女朋友就是在情人节那天跟他吹的，原因很简单，晚上他女朋友的女朋友要跟其男朋友去吃999的奥拜克，而小航请的地方则是吃死了也吃不到999的大烟梨。就为这个就吹了。因此简家的壮举无法不令小航感慨，而小西呢又无法不纠正弟弟的错误感慨。弟弟本来就是个爱情至上的唯美主义者，再任由他这样唯美下去，他这辈子恐怕就只好打光棍了。至于简家是真的离开刘凯瑞还是做太，小西不想跟他争，没有意义，这事儿只能让事实说话。妈妈下班回来了，神情疲惫，进门以后手都没洗，一屁股在沙发上坐下，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下午是他的专家门诊，一下午3个半小时，他看了20多个病人，平均不到9分钟一个。这在他不算什么，常有的事儿。今天让他生气窝心的是，上次何建国爹带去的那个什么大伯和他的儿子又去了，仗着来过一回地熟人熟，先是跑到科里找到了病区护士长，而后由护士长指点着去门诊找到了他。是那个什么大伯病得很重，肝硬化晚期，回去后有过2次上呼吸道大出血，看来是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可是问题是，上他这儿来的病人大多数都是危重病人，都是危在旦夕，都照样挂号排队。有的病人为挂上这个号要排上4-5个小时的队，为多看几个病人他就必须尽量的抓紧时间，一句话能说清的绝不多说半句。到他那儿去的病人大部分是外地来的，花着钱住着旅馆非常的不容易，如果有可能他应该跟他们多说几句，哪怕能给他们一点安慰，可是没有可能，时间不允许。何家村那个什么大伯倒是好，直接闯入并且纠缠了他长达20分之久，门诊护士曾经挡过他，当着一走廊的病人和病人的家属的面，他能公然说他跟吕主任是亲戚。不仅丢了他的脸呢，同时也丢了医院的脸，丢了全体医护人员的脸。慢说不是亲戚，就是亲戚，是亲爹亲儿子，插队加塞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感到一点点的理屈内疚，应该藏着掖着一点啊。可是人家不仅不觉得理屈内疚，反有一种理直气壮的自豪， 整个就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不可理喻。 当然，他给他们看了病，把一个不久于人世的病人赶出门诊室，他做不到，但是心里头别扭。想来他们是找过何建国家，找过何建国的，否则他们再不懂事，也不敢凭着一面之交就这样硬来。鉴于何建国和小西的紧张关系，何建国或他家不敢出面找他，但在乡亲们面前又不肯承认不敢，于是就点化着他们直接去医院找他，同时拿准他不会把他们推出门去，准是这样的。小西妈是越想越生气，越想越窝心，可又不能像过去似的冲小西撒气。第一，这次小西没错。第二，小西正在保胎，于是只能把所有的气都咽进自己肚子里。 小西打定主意要和何建国离婚，进了家门却发现几十本陈兰的新书堆在客厅里。原来签售现场那支从天而降的救援队伍是何建国组织的，小西冰冷的心渐渐融化。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长篇小说《新结婚时代》。